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水务部门将不断创新技术和模式，让公众享受环境治理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绿化什么都非常好，我专门是跑这儿来跑，差几公里开车过来的。 基本上是三季肯定都有花，总体河道治理我觉着应该给点赞吧。 国家级示范河湖凉水河经开区段附近目前建成了凉水河公园，沿着河岸运动休闲成为很多市民的首选。作为本市第一个全国示范河段，凉水河经开区段在管理上率先实现了智慧化，河岸上每隔500米就可以看到一个高清摄像头。而在离公园20多公里外的凉水河管理处，河道和两岸的实时场景可以清晰展示在大屏幕上。中国水科院高级工程师杨明祥介绍说， 预制了 AI 程序，现在呢可以识别四大类的钓鱼，一个是游泳，再一个是漂浮物，再一个呢是人员闯入。他如果发现河边有人钓鱼，他就给你框住了，框住完之后会形成事件推送到巡河员的手机上。 巡河员收到视频后需要先进行判断，如果是误判，巡河员可以手动点击误判并提交，如果情况属实，确认接收并进行处理。通过这样的反复操作对系统进行训练，目前凉水河已经实现从西客站暗涵到马驹桥段28公里河道智慧化管理，在技术上对河长制进行了创新。 我们希望结合着咱们的人工智能包括信息化的一些技术解决一些问题。 凉水河管理处小红门管理所副所长郭佳告诉记者，实现智能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巡河效率，也减少了汛期巡河的安全风险。 就是以前我们巡的时候啊，这一圈基本用4个小时，现在我会记录这个桥区重点容易出现问题，或者是出现钓鱼、游泳、烧烤，我们会记录重点段在哪个位置。我们人工巡视的时候着重巡这些地方，有一些盲区我们会重点巡视这个盲区。 北京市水务局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宋磊介绍说，2017年以来北京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有效助力了河湖水环境提升质量。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让我们的地表水啊流动起来，让地下水啊能够补起来，实现地表水与地下水良好的互动关系。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12月23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第27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了关于修订北京市实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立项的报告讨论稿，关于制定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条例暂缓立项的报告讨论稿，研究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的意见建议以及专题询问工作安排讨论稿，研究了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联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12月23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2天。 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昨天下午开通，市政协工会界20多位委员昨天和今天2天值守北京职工服务中心12351热线，认真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普遍性问题将形成提案提交到即将召开的政协全会，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你好，我是市政协委员徐淑兰。 徐淑兰委员已经连续10年参加热线接听活动，她态度热情，耐心倾听市民心声，并且仔细记录下来市民的诉求。 我们所有的企业职工进来的时候，要让他知道天劳的合同。从建筑业工人来讲，对于他们的法律服务，我觉得还要送到跟前。 像徐淑兰一样，8号下午接听电话的委员，都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参加热线接听活动的。统计显示，今年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涉及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来京务工人员维权等方面。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潘建新说， 通过我们接听电话来拓展我们的提案的线索，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归纳总结整理，把它上升成

实施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等传统景区提升工程，探索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可持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模式，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石景山区党代会上了解到，石景山区明年将启动建设总长度22.5公里的西山绿道，绿道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西山地区的第一条山地森林绿道。绿道打造了近自然的林带景观，串接西山主要历史文化遗迹和风景名胜，可步行可骑车，丰富市民亲山近水的休闲体验。自2018年石景山区在北京中心城区中率先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以来，目前西长安街城市森林公园群已经基本建成，同时通过建设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与小微绿地等，全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未来5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全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实现森林覆盖率超过3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大兴区党代会了解到，大兴区已经印发《大兴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其中提出，大兴区对在医药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的项目等重大成果和创新资源落地给予最高3亿元资金支持。此次政策发布将从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包括支持创新药品领域具有全球专利的新靶点、新机制、新结构、新技术等创新药研发，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应用，特色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医药健康与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新业态，第三方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发展，建立创新型临床研究中心，建立医研企等多方协同创新模式等。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第24届京港洽谈会2021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上，北京金控集团第一次发布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6大交易权益。为了鼓励交易参与方进场，这6大交易权益包括上架产品有凭证、交易记录有留痕、数据需求有应对、进场交易有政策、交易模式更创新以及交易后续有保障。下一步，北京数交所将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持续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推进首都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昨天以线上加方式开幕，大会以公益传播、光影同行为主题，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等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我们共同发出倡议。 开幕式上，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北京市相关行业组织向全社会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到，自觉抵制阴阳合同，坚持依法纳税，拒绝在任何虚假违法广告中进行代言，自觉抵制炫耀、攀比、腐化奢靡、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养和道德修养等。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表示， 我们这次出台这样一个艺人明星的代言规范，是净化广告市场，让艺人呢能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社会上树立更好的导向。 开幕式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统筹协调优酷、爱奇艺、腾讯新媒体平台和北京优秀影视公司，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捐赠了130部党史题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与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公室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公益广告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并与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北京国际公益广告传播基地签约揭牌仪式。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何群波表示， 这个基地未来的任务是做好科研工作，相关的对外传播的课题是由这个基地来承担，另外就是进行一些适合对外传播的公益广告的创意策划和拍摄。 本届大会突出公益传播的理念，大会为期3天，